的愤怒，真心要享受的路，你乱了我的脚步，任由悲伤袭击我孤独。你要的是一种领悟，切肤之痛你没在乎，缘分结束了痛苦，却把我说成你包袱。到底是谁伤了谁的心，你何必用眼泪来证明，到底是谁伤了谁的心，你都分不清。到底是谁伤了谁的心，错与对变成了输和赢，到底是谁伤了谁的心，爱得好艰辛。 到底是谁伤了谁的心，爱得好艰辛。